30罐，另外有豆豉的三文鱼10罐，香辣的是8罐，一共是48罐。 对， 市场上呢要930块钱。 对， 那么以往我们是299卖的是40罐，今天我们加到了48罐，但是价钱依然是299。 没错， 而且今天这个组合你发现吗？味道非常的丰富哈，所以总有一款的是适合你的，赶快来出手吧。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我是崔维克，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4月23号至4月30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李长，李长你好。 老师好，大家好。 好，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说红酒啊。其实说到红酒啊，真的是非常有讲究的啊。比如说要喝红酒要问它的年份，论它是哪个国家的，而且是哪个产地的，是什么级别的等等，都要问清楚啊。 虽然都说嘛，有品质的人都会选择来喝红酒，所以你会发现呢，在这个超市里面也好，包括这个酒水里面也好，红酒的占比和品牌是越来越多。 因为这个红酒不仅可以满足大家这个口腹之欲啊，另外呢，这个红酒对身体还有好处， 哎，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有益的物质啊， 对 身体的维护特别好。 对啊，比如 说所以无论是 白藜芦醇呐， 对啊，这个男人呐，女人呐，老人啊等等都在喝，所以你发现吧，家里面有的时候就备很多的红酒，另外有些送礼的话也会送红酒。 对，所以我给大家来说呀，就是其实选择红酒也真的非常简单啊，因为红酒就那么几个方面，你如果把它锁定下来的话呢，基本上这个红酒都不会太差。第一个就一定要选产地，因为每一个产地出来的红酒它的本质就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我们不管说您喝不喝红酒，我想您都知道红酒的一个高品质的生产区就是来自于法国。而且法国它分很多区，有产香槟的，有产 XO 的，那么其中产红酒尤为出名的就是波尔多产地。 对， 包括像拉菲啊、拉图啊、马哥啊、木桶啊、白马呀，这些著名的劣迹名庄，他们所在的地方也是都在波尔多这个产地的。 而且这个级别来讲呢，在法国他们也是分得非常清楚的。 对 AOP 这个级别就是在法国红酒法里面没有别再高的了。一般的咱们外面买的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 VDF 餐酒等级的。 是的， 那个也要一瓶也要200-300块钱了。 好的，那说到这儿的话呢，你看刚才您提到啊，一瓶好的红酒他要问他的年份，哪个国家的，问他的产地，他的级别等等的。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应该说这款红酒啊都满足了这个比较好的这些标准哈。比如说它是出自哪个国家呢？法国呀。 法国。 法国是旧世界红葡萄酒的一个代表性的国家。 典型代表。对。 另外是哪里的产地呢？是波尔多产区的。 对。 这个波尔多产区呢被誉为是这个葡萄酒皇后，因为这个地方出的这个红葡萄酒呢真的是色泽非常的浓郁哈，而且是浓淡相宜，口感特别的柔顺雅致，可谓是红酒当中美妙的品种了。 没错。 另外呢，这个今天推荐这个酒也是，它是2013年的。 对， 是吧？这个年份也非常好。 这个年份相当好，因为咱们都知道，其实很多这个著名的品酒是对每一年的红酒都会有一个打分。那么这年2013年呢，咱们是根据罗伯特帕克的这个先生团队打分来说啊，为什么提到他呢？因为82年拉菲就他打的分。所以这年呢，他的团队经过评分，不管说是口感呐、色泽呀，包括整体的构架呀，评分都是相当高。 所以这年出产的这个红葡萄酒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年份啊。 对， 来这个咱们得破了啊。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法国贝松。 金标波尔多干红葡萄酒，应该说满足了刚才所有的标准。我们是750毫升一瓶，12瓶，也就是2箱啊。 对， 另外还要赠给大家贝松3升装的一瓶，这个一大瓶是相当于4瓶750毫升。 4瓶的量，对。 那加起来就是16瓶了。 16瓶， 16瓶要是6瓶1箱的话，要将近于3箱的酒了。 对，真的将近三箱。 但是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呢，真的我都很吃惊啊！如果大家买下来的话呢，回去扫码的话，它一瓶就要900多，扫码价900多。 900多。 当然了，在市场上售卖的价格呢都不定啊，渠道不同，它这个价钱也不一样。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呢？是399元，你就可以把这个组合全部拿走。399元，也可以说不到一瓶的价格，您拿走的是16瓶。那12瓶啊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另外这个贝松3升装的这个一大瓶呢是法国的。 对，这个更少见， 这更 稀少一点。 对对对， 因为本身大瓶呢就是一些异形瓶，比较珍贵的年份才会装到里面。这个我们也是真的是为了给咱们的顾客带来一个新的体验，所以才特别把这个三升装的这个大瓶装装到里面去的。 对，其实这个三升装的在市面上是很少见的啊， 真的。 所以这个组合399真的价格我都觉得特别吃惊。所以你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你要说吃惊也没什么，因为呢，我们跟贝松这个品牌呢合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合作非常愉快， 对， 而且呢，我们是甩掉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哈。另外呢，法国贝松呢也是急于呢想打进中国北京的市场，所以这个价格呢跟我们合作就是一个广告推广价格。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他们做这个品牌的宣传和推广，其实他们也是非常受益的。 对，因为这个呢，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我们希望说能够更好的把咱们这个品牌打入到咱们北京市场。 是的。 那么刚开始呢，一定是要有一定的广告效应。那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广告效应就是让您喝到我们的酒， 是 吧？您喝过之后，您觉得好喝了、满意了、口碑相传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赚不赚钱无所谓。只要口碑出去了，我相信老百姓都会相信我。 对，我们这个贝松呢，跟他们合作很久的话呢，我们一直是有联络的。所以呢，如果您想喝贝松的话，就来我们这儿哈。 是。 好，我们今天呢是法国贝松金标波尔多干红葡萄酒750毫升一瓶，12瓶法国原品原装，另外还赠给大家呢贝松3升装一大瓶，相当于4瓶啊，这一共加起来是16瓶酒，扫码价9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399元，不到一瓶的价格，您就可以拿走16瓶啊。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现在家里边啊都是要备一些这个红葡萄酒、 常备 啊、无论是这个平时小酌呀，还是说这个很多老年人，比如说睡觉前，喝一些红葡萄酒啊，因为它里面刚才您说了有什么白藜芦醇、 葡萄紫多酚呐、 对， 这些其实对于男女来说它都有好处。你比如说很多这个阿姨妈妈啊，就是说每天都跳广场舞，为什么？就希望自己充满这种年轻态嘛。那您可以选择呢，就像我妈妈一样，每天睡前那么一小杯。然后如果说您是男士呢，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都那么大，对吧？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所以像我一样，就因为我是因为想的太多，所以晚上睡得很不安稳。不安稳，第二天就没精神，我怎么工作怎么升迁，对吧？所以我会也现在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睡觉之前一小杯红酒，晚上睡得特别稳，特别踏实，所以第二天工作的时候精力十分充沛。 所以我经常说，这个红酒啊，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啊，同时呢又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有维护，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另外呢，你像这么好的酒啊，它的价格呢又是特别百姓的价格 啊，对， 所以呢，像这样的组合，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啊，家里备一些，无论您自用还是您送人，不掂量， 可以尝试 拿出来以后是法国原瓶原装的，一扫码900多， 对， 真的，所以非常讲究，非常体面哈，所以您定上就是赚到了啊！ 对，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贝松金标波尔多干红葡萄酒，750毫升一瓶，一共是12瓶。另外呢，赠给大家的是贝松3升装一大瓶。这3升装什么概念呢？就是4瓶750毫升一瓶的酒，所以加起来16瓶。 16瓶 啊！那扫码价，您回去扫吧，900多啊！但是今天呢，我们399。不到一瓶的价格，399，您拿走的是16瓶，所以真的定上就是赚到了哈！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今天这款酒啊，在我们北广购物 平台里边应该说也是比较出挑的 啊，对， 一直是特别受欢迎， 对， 因为无论是它的年份、它的产地、它的级别啊、它的酒庄等等，都是非常上乘。 对，因为之前呢，我们贝松还有一款酒在咱们这个平台有做过相应的推广，那么这款呢是那款的完全升级版， 是的， 年份更好了，2013年了，对吧？另外，整个的年份到现在有5年的时间，你想想看，在橡木桶中静静陈放出来这个酒，它是有多么的浓厚，对吧？第二个，等级更高了，咱们达到 AOP。法国红酒这个等级没有比它再高的了， 是的， 所以你要买法国高等级就是它。第三个，咱们今天带领这个酒呢，还是750毫升的这12瓶全部都是原瓶上进口的。你想想看，我不要等级，我不要年份，我只要原瓶上进口的话，我算了每瓶我花30多块钱买它，本身就已经相当划算。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法国贝松金标波尔多干红葡萄酒，主品呢是750毫升一瓶，12瓶。那赠品的是贝松3升装一大瓶啊，它相当于4瓶的750毫升。升一瓶的， 对， 一共加起来就是16瓶啊， 16瓶， 将近3箱了 啊啊！对， 如果大家回去扫码的话呢，要9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399，不到一瓶的价格，399，您拿走的是16瓶，记住，其中的12瓶是法国原瓶原装的， 对 啊，所以呢，你无论您自用，还有呢，您出去参加 party 啊或送礼啊，啪拿出来，这是法国的原瓶原装的， 对， 这一扫码900多， 对， 真的是特别有面子，也非常讲究啊。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你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Hear me say that I believe in love. Don't make me feel love. cry, when I lose, never